王后生不说话，在一幅题为《春困》的油画前站了许久，先是眯着眼睛近处查看，又退后几步站在远处端详。真是了不得，你把写实绘画的技巧运用得炉火纯青啊。这衣服的材料、颜色、样式惟妙惟肖，散发着一股淳朴的东方情调。整个画作上实下虚，对比强烈，层次分明，远处看给人一种简洁的空灵之美，近处看又有一股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，真是上等佳作。一连串文雅的形容词从王后生嘴里冒出来，童心着实吃了一惊。在童心眼里，王后生是个土得掉渣的男人，从没见过王后生穿过一件得体的衣服，有时候穿着大裤衩儿、塌了的拖鞋就进了画室，完全是一副落魄单身汉的形象。王后生靠在画室的窗户上问童心：你喜欢陈逸飞的作品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应该临摹过他的画，你的作品里有一些他的影子。陈逸飞有一幅著名的作品叫《威尼斯水乡》，利用蓝紫冷调描绘了威尼斯城宁静的午后，笔调灵动又不失厚重，以中国文化视角造就了西方风景。你的这幅《春困》跟他的《威尼斯水乡》有点像，也是融合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，只是什么？只是你在构图上单调了一些，你把太多的笔墨放在了人物刻画上，这个老奶奶的面部刻画得很到位，表情栩栩如生，连衣服的样式花纹你都处理得非常细致，但是如此写实的笔法会让读者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人物上，从而忽略了整幅画想表达的深层内涵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你想描绘的是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，但构图单调了些，对环境的描绘过于潦草，让人很难产生丰富的联想。嗯，你说的对，王老师，请继续。王后生的话让童心感到舒服，终于有个人可以和童心交流绘画了。王后生继续自己的点评：你在远处设置了破败的老屋，又在近处安排了明快的油菜花，孩子的神态表情都充满童趣。嗯，这些浪漫主义笔调和你想要表达的主题是冲突的。这是个初夏的黄昏，楼下的梧桐树枝繁叶茂，郁郁葱葱，天空中飘着淡红色的云彩，清爽的风儿带着几缕青草味道飘进了画室。孩子们都已经放学，童心和王后生站在窗前聊着绘画艺术，这种谈话像盐碱地里长出的花儿。童心想，这个王后生还真不简单，他不是随口称赞，对绘画是真有一些见解。这是一次快乐而纯粹的交流，他们从古典主义思潮 聊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，又从印象派油画聊到油画在中国的发展，最后又从绘画扯到了生活。王老师，你怎么不画画啊？前些年同事们买了新房，就来找我给他们画画做装饰。我画了，人家说不好看。他们让我画牡丹，画荷花。我说为什么要画这个呀？人家说牡丹寓意富贵，荷花呢寓意清廉。他们在意的是寓意而不是画。后来我就不画了，谁来都不画。在艺城画画没啥意思，没人看得懂。王后生点着一支烟，站在窗前抽了起来。当童心不再轻视王后生，便有了一些想了解他的兴趣。王老师，你为什么不结婚呢？艺城的女人俗得要命，眼睛里只有钱和权，他们看不上我，我也看不上他们。我听说听说什么？说我糟蹋过女学生。别人都这么说。这些不得好死的义城人，我如果糟蹋了女学生，警察为什么不把我逮起来，不枪毙了我？为什么我还在这儿教书呢？他们没有证据，他们在诬陷我。王后生急红了脸。那他们为什么要诬陷你呢？怎么，你也不相信我？我相信你。你说说看，你和那个女学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很久以前的事了。那时候我刚从省美院毕业，分配到义城中学。有个女学生情窦初开，喜欢上了我，给我写信送东西。我就劝她好好学习，她听不进去。我想汇报给学校，又怕事情闹大了伤害到这个女孩子，没办法，就只能躲着不见她。哪想到这孩子着了魔了，就在外面散布谣言，说我跟她好了，把她糟蹋了。后来呢，公安局把我叫去查了三天，啥也没查出来，又把我放回来了。事儿是没啥事儿了，可我的名声坏了。所有人都说我糟蹋了女学生，还有人说我给那孩子家里送了钱，他们才不追究了。我是跳进义河里也洗不清喽。不是我糟蹋了他，是他把我给糟蹋了。那个女学生呢？高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，后来再也没见过。你恨他吗？说不上恨，他只是个15、16岁的孩子嘛。但我恨义城人，一听见他们在我背后嚼舌头，我就恨得牙根痒痒。前几年还跟他们吵，跟他们打，后来发现你越是吵，知道的人就越多。索性算了，咱惹不过，躲得过。王后生越说越气。你讨厌义城？这里无聊、庸俗、可恨。校长突然推开门，探进半个身子。还没走呢？ 啊，没呢，我和王老师正在商量给美术生补课的事儿。 校长您来了正好，帮我们拿个主意啊。 校长的突然出现让他们吃了一惊，幸好童心反应快，顺口找了一个借口，才免得尴尬。 校长说，啊，不用我拿主意，你俩看着教就行。 校长，这十几个美术生专业课成绩都能过线，但是文化课成绩实在太差了，如果文化课赶不上，专业课成绩再好也没用。我们想把专业课课时减少一些，给他们补补文化课，您看行吗？ 童心继续向校长请示工作。 这是好事啊，只是文化课老师带的学生太多了，估计没时间给美术生开小灶。 没事，我和王老师给他们补文化课。 你们带得了文化课？ 我们试试看吧。 啊，这事儿你们看着办就行了。 校长招招手转身走了，出门时推了一下门，让门大开着。 王厚生说， 童老师，你这脑子转得真快啊。 嗨，这不是怕人家说闲话吗？ 两人相视一笑。王厚生问， 你觉得这王校长长得像谁？ 还能像谁？像他妈呗。 我觉得呀，校长像个黑社会，两天不骂人嘴就痒痒。 啊， 不应该在你面前说校长坏话，人家对你不错。你刚来的时候，你猜校长跟我怎么说？ 怎么说的？ 校长说，童老师就是来领空饷的，愿意教呢就教一点，不愿意教就还是你一个人来教。 童心有点生气，我怎么就成了领空饷的呢？王老师，你是知道的，我很敬业的呀。 嗨，谁让你是赵市长的侄儿媳妇呢？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童心正在上课，听见楼下有人喊他，探出脑袋往楼下看，是多多的班主任王老师，边跑边喊， 童心，你快点过去，多多晕倒了。 童心浑身发软，扔下画笔就往楼下跑。操场上围满了人，童心拨开人群，看到多多躺在地上，脸色青紫，浑身抽搐。童心瘫坐在地上哭喊着， 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早上送来的时候还好好的。 王老师说， 今天学校举行冬季运动会，多多参加了400米比赛，跑到一半就晕倒了。 童心喊了起来， 赶紧送医院呐。 校长赶忙上来解释， 童老师，你先别着急啊，多多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心脏病，得医生来处理，咱们不能随意挪动，我们已经打了120了，救护车一会儿就到。 说完，校长又吩咐人去把大门打开，准备接应救护车。童心坐在地上，攥着多多的手，一遍遍喊着他的名字，孩子一动不动。十多分钟以后，救护车赶到，医生把多多固定在担架上，救护车一路呼啸，开进了县医院。 赵志平赶到医院时，医生已做完检查。院长带着主治医生出来汇报。 赵师长，孩子是先天性血管畸形，有一根小血管破裂，血液进入了心脏夹层，需要尽快手术。 那就赶紧做手术啊。 可是咱们这里水平不行啊，没人做过这种手术，最好是送到都城做，300医院做这种手术最拿手了。 那就赶紧往都城送啊。 你们安排个医生随车护送到都城。 好，我们这就安排。 院长赶忙去安排救护车，又被赵志平叫住了。 对了，你们和300医院熟吗？能不能提前联系一下那边？ 咱们只和省医院熟，都城的医院咱们不认识。 赵志平瞪了院长一眼。 先安排车往都城送吧，你们再通过省医院联系一下试试，最好能跟300医院提前联系好。 赵志平转过身来问童心， 腾飞呢？ 他去广州考察学习了。 你跟着救护车先去都城吧，我再想办法看能不能联系到那边的医院。 说话间，救护车已经开到了医院门口。童心来不及回家收拾东西，就上了救护车。一路上心急如焚，童心一会儿试试孩子的鼻息，一会儿捏捏孩子的手指，生怕打个盹儿，多多就没了。随车医生提醒他， 童老师，你不用太担心，一时半会儿孩子不会有啥大问题，眼下最着急的是能不能联系上都城那边的医院，就怕我们赶过去医生都下班了。 是啊，应该先找人联系医院，不能只等着叔叔那边，万一他找不到熟人咋办呢？ 童心拿出电话，第一个想到的是莫小诗。莫小诗很快便接了电话。童心问， 你在300医院有熟人吗？ 怎么了？有啥急事儿啊？ 多多心血管破裂，昏迷不醒，需要尽快手术。我现在在救护车上，正往都城赶呢。 哦，你先别着急啊，我想想办法。这样，一会儿给你回电话。 挂了电话，童心又有些后悔。真是病急乱投医。莫小诗一个画画的，怎么能认识医院的人呢？这不是给他出难题吗？可是，除了莫小诗，童心实在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了。救护车在高速路上飞驰，多多的脸色越来越紫，呼吸越来越急促。 这大半夜的，如果找不到熟人怎么办呢？多多能坚持到天明吗？如果多多没了，我还怎么活呀？ 童心胡思乱想着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春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，录音师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希望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